一点酒，多吹一些风，能不能解放？ 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看？ 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怜？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别忧伤，真叫人 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？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， 爱过对方。 你的轻狂，还是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？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？除非你说离开我，你从不曾觉得遗憾。 一根烟，能不能不快？